员上船检查船身的痕迹。消防话，殉职三人当时都有着住救生衣，暂时未知道翻船的原因，要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转凉，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8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80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6升5.2，小米集团13.64升8.8，阿里巴巴218.4升2.6，盈富基金28.5升3.5，中国平安95.75升1.35，美团点评108.2升2.4，友邦保险82.85升1元，中芯国际16.02升1元，华夏沪深347.25升4毫，中国移动69.35升2.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5，瑞士法郎8.012，澳元5.315，加元5.942，新西兰元5.122，欧元8.6135。每百日元对港元7.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79。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1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4,38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06美元，卖出1,5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喺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咧，早前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中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嘅，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翻上呈祥道，龙尾一路去到龙翔道近北雅山花园。咁就喺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中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龙翔道近北雅山花园。至於較早前在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濱道公園慢線的壞車就還未拖走，現在龍尾去到觀塘碼頭。就在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濱道公園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在觀塘碼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荃灣路，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柴灣角的慢線有意外，現在車龍排到近大涌道，就是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柴灣角慢線有意外，龍尾去到近大涌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信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今最主要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今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在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驶依家去界限街方向咧，而家龙尾塞到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生命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拣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 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爱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虽然好多人都会趁年假外游到岁，如果去高危地方就要更加小心了。 不要去活家禽市场、农场接触野生雀鸟，更加不要吃野味。 外游回港，如果有发烧等等病征，要同医护人员讲清楚去过哪里。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 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小青，你觉得波绳似系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泰拳或者波绳嘅，因为你够高，同埋你可以打泰拳，打呢啲拳之后咧，你个身形呢啲有啲肌肉，咁啊就会好型。Hello， 我系杨柳青，想知道我揀一定波绳，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我说不可以，你会否怕重演？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一只机接在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缠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你说三点钟好见你，要我照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一丝一丝在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想给你全部预计之内。好友分享几句悲哀，实在太常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绝没大概。 正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三分。先翻嚟嘅有洪家豪啊，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我说不可以》。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张靓飞到去瑞典嗰度啦，同当地嘅音乐人一齐 co-write 嘅。咁而今日咧，我哋苏俊华咧都请嚟一位歌手，嚟紧今年咧，佢就会花好多嘅时间喺台湾嗰度住啦，喺嗰度写歌啦。咁但系先揾嚟就揾佢介绍一下，佢喺香港制作嘅呢张嘅新嘅 EP， 揾嚟有黄嘉怡。 位嘅嘉宾咧，我对佢可以话系即系又爱又恨啦， 十分思念系 咪啊？恨就系因为佢可以即系去台灣度生活啦，一段時間啦，咁樣。 歡迎黃嘉怡啊！ 係 ，Hi。 Hello Eric，Hello 袁婷。 有冇少愧疚啊？離開我哋。 咁你咁問我都要有啲。 即係做人有禮貌嘛，要 襟 撈 嘛， 大佬，咪咯。 咁培養自己嘅同理心咯。 喂，頭先問下你啦，我佢咪先，我講話又愛又恨啦，愛就因為佢近排咧有一首歌咧，就係、是、我覺得哇，淨係寫俾我嘅咁。 人生主題曲啊！ 係啊，我話喂，如果呢首歌係廣東歌嘅話咧，咁係叫咩名啊？跟住佢係話係 LDF， 即係我嘅 initials。系啦，嗰首歌叫《厭世念》啊，因为系啦，咁啊呢一张嚟紧即系出嘅专辑啦，叫《残》，系啦，系一个咩概念嚟啊？其实 系讲内心嘅残缺， yeah. 因为始终我觉得2019年咧系一个非常之动荡，同埋真系一个我觉得好、比较 dark， 即系呢个系黑暗啲嘅世界。 系 咁，所以我就想用我音乐。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做一样嘢咧，就系一听歌嘅时候俾人哋。帶咗去另一個世界，咁所以我一路都好努力地 as 一個 producer， 我想點樣可以用聲音去好似畫一幅畫咁樣咯。咁變咗最尾原本個原點咧，就係想講資訊世界同埋人性之間個衝突，同、我之前做咩新世界嗰、那個有少少嘅叫做聯繫啦。因為我覺得嗰個係我。在音樂作品裏面或者我 as 一個 artist， 我好想好有興趣去 explore 嘅議題。咁後屘做下，我就發現其實唔只係我睇到嘅殘缺，而係我內心嘅殘缺咯。咁、所以亦都夾雜埋我頭先所講，我又完約，然後依樣又改，然後成個城市又好動盪，咁就變咗越做就越得咁咯。跟住音樂其實我好多時候我做音樂就係我寫 demo 就一樣嘢啦。咁然後我就開始揾人夾啦，揾人夾，咁又揾人寫啊，成咁樣一齊去做一樣嘢出嚟，去到最尾我先至會知道做成點嘅。即係我係比較喺呢一方面係比較實驗性嘅，因為可能因為我唔識啊嘛，咁咪一路咁樣做一路學咯。咁一路做出嚟嘅時候，最尾就做咗一張我覺得係。比較實驗性的 dark R&B album。 OK， 因為我聽曬成個 flow 咧，我係覺得係一個 journey 咁樣。 係啊，我係想感覺好開心啊！ 因為你有陣時， 我係第一個咁樣講嘅人。 因為一路聽落，譬如你有陣時你聽一隻碟嘅時候，可能有一 track 會突然間我 stand out 咗出嚟、但係佢呢個唔係你係一個好完整地，你係聽曬成。件事咯，然之後你可以翻翻去 track one，、再重新經歷一次嗰、個情緒咯。 係啊，同埋我都覺得呢一隻係我都幾而家做完、我都覺得幾驕傲嘅，因為係真係由零開始去做，同埋又咁啱咁巧，好似好紀念性、好 benchmark 咁樣係我 Bunny Is 最尾一隻，咁、所以係一個叫做 wrap up 咗我過去呢一年嘅情緒啦，或者我睇到嘅嘢啦，同我嘅創作團隊一齊去做嘅一隻碟咯。 但係咁如果嗱是因為成個好像一個 flow 咁樣去， 啊、 所以係已經係 fix 死咗，都是你啦， 係 黃樂怡啦，咁你另外就是邊位是你的 producer 今次？ 我自己咯， 就是自己，啊、就是兩個人搞曬， 唔係咁我當然有人幫我手編曲 arrange 啊，有夾，我自己都有份編曲嘅，咁、我因為我覺得我今次。在音樂部分咧，係比起以前，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我覺得係要多啲時間消化嘅。To be honest， 呢只碟。咁但係我而家做完之後，我就咁講咯，我就覺得其實有好多嘢我都想都揾翻一個 producer 咯。我而家做完就咁講啦。做嘅時候咁當然好 enjoy 咁樣啦。咁但係我喺呢一隻碟就真係好盡地一鋪地由我零。揾 demo 做，揾邊個，然後去到 mixing， 去到 mastering， 去到搞個 MV， 搞 visuals 都係我自己一手一腳整咯。咁所以我盡可能我係想帶大家去一個唔同嘅世界咯。即係呢個係我最想做嘅聲音景觀。即係聽落去好好嚟哦 ，artsy 但係呢個係我自己一路好想 achieve 嘅嘢，而 achieve 到之後我就覺得哦都好驕傲咁樣，即刻 keep 住出嚟啦。 嗱，呢一張係殘嘅呢張嘅專輯啦，係啦，咁啊，因為第一首見街嘅咧就係《厭世念》， 係啦， 係啦，咁就好明顯，但係一個西方嘅世界， 係啦，一個西 係西方嘅世界啦， 有啲西方嘅面孔， 係啦，係西方嘅面孔啦，直情係 西方文化係 啦， 西方嘅音樂面孔。 喂，呢首係咪呢一個 project 入邊第一首完成嘅作品嚟嘅？ 個 demo 係最早做咯、 okay. 但係全部同一部同一時間完成嘅啲作品，咁、所以又冇分先後次序。 咁但係我又覺得因為呢一首係比較易消化，同埋真係好點題嘅， yeah. 因為我係處於一個好厭世嘅狀態，同埋我覺得呢個時代，我唔知點解我覺得成個世界不斷分裂緊咯。咁同我之前講咩新世界，覺得而家呢個資訊時代或者所有嘢去得好快，其實作為人係好難去適應。 Yeah. 而當成個社會或者成個城市不斷地分裂嘅時候，我就覺得衍生咗一個我好厭世嘅情緒咯。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最早做都係做呢一首歌先嘅，樂兒開始寫都係寫呢一首歌先嘅，跟住之後先延伸到其他作品嘅歌詞咯。咁但係咧，我覺得好吊詭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呢首歌係好 groovy 好 R&B 嘅，咁所以都可以翻翻去一個叫做 empowering 啲嘅位置，就係我覺得厭世都可以係一個態度，即係都係你一個自我 expression。 係，咁所以好啱我聽咯。 尤其是關於唔笑啦嗰啲嘢啦咁樣。No，要尋找包容的神，变成愤怒的人。No，想住在温柔的城，却满身伤痕，锋利的灰尘，一呼喊就身在人间。我为了跟你一切遇见，想说话为何不够深浅，想拥抱为何没有时间。我们凭着掩饰的脸，冷的眼睛的世界，或许只能这样。为自己挂下泪线，或许可以忘记哽咽。明明在渴望永恒，那一刹那就失去亲爱的人。转头多脆弱。 但嗰時我記得我睇阿樂兒 IG， 佢好似話喺呢首歌上面同你好多拗撬，開頭識傾嘅時候， 隻碟都好多拗撬啊，煩到黐線啊！黐線講得 㗎嘛，係 嘛？ 講得， 講得， 黐線梗係講得啦，黐線，黐線點會唔講？ 夠啦，兩個黐線， 我壓抑緊自己㗎啦，西方嘅面孔。 但係其實合咗咁多次，我以為應該已經 拗咩先？ 係咯， 拗好多嘢，因為我同佢。點講呢，一開始 Sophology 係容易啲嘅，因為係講緊我自己失戀嘛，咁就好直接啦，咁同埋又一齊去合填，咁好多時候我嘅 demo 已經有某程度上 hook line 啊，或者已經有某程度上嘅主題已經確實地即 confirm 咗啦，咁但係去到殘咁一嚟，我又自己諗大咗，哇有宇宙咩世界咁啦，咁開始就想是真的好像你咁講嘅，即係由第一首歌去到最尾是一個故事或者一個 journey 咁樣嘅。咁當然我哋而家係都營造到嘅，但係喺歌詞嗰度就變咗好難可以好 sync。 嗯， 因為其實佢都有，即係樂兒都有佢自己，譬如佢想寫嘅意象啦。咁而我 demo 嘅時候又可能未去到咁深啊。即係我 demo 嘅時候可能真係就咁。譬如學說咁樣啦，原本係叫 shadow 咁樣嘅，即係 I don't wanna be a shadow， da da da da da da shadow 咁樣啦。其實原本係超容易嘅，咁但係即係當然樂兒寫詞就好犀利嘅，佢就玩食字，就係講我哋呢個年代，因為 social media， 我哋每個人都扮緊其他人講嘢，到底講啲乜嘢先至係真正啱咧？所以我哋一路都學緊說話，而呢個就係一個學說啦。咁樣嗰個就哇，好即係好型咁樣啦。咁所以其實由 demo 咁樣嘅狀態，去到一個去點講咧，由一個好 personal 嘅領域，去到一個好大嘅議題。嗰、那個位係要好多時間消化，所以就變咗我又想再滲翻多啲我自己內心嘅嘢，但係同時間我又想 create 一個咁樣嘅世界或者一個咁樣嘅 album 咧，就變咗要承載好多我可能能力上要好用力去 achieve 嘅嘢咯。咁所以就變咗嗰排又搞緊呢啲咩合約啊、公司啊，跟然後每日睇新聞又西方面孔啊，咁啊會好。嗰、那個情緒會好好大壓力咯。 Yeah, yeah, yeah. 但我想話嗱，邊首歌個分歧最大？ 應該咁講，調翻轉講咧，《厭世戀》係最冇分歧咯。 Yeah, okay. 因為《厭世戀》其實又真係比較直白嘅一首歌，而我覺得嗰個態度同我本身嗰個狀態或者想表達嘅嘢又比較近咯。所以點解最尾都係《厭世戀》做咗首 single？ 亦都係咁解咯。 说了什么才能存活，感觉话多说出了结果，却怀疑散结出了轮廓。我说了什么才能逃脱，跟着流水把石头穿破，一个山头会变成泡沫。学习一种学说，让嘴巴变了形状。说远也想见你，说远才通通只是说说。把羽毛说成头发，你才不会淘汰我。我不要做一乌鸦，我要变成自己舞。结局越复杂，越能批判，越装成演说家，越能滑翔。看我的舌头伸出了大嘴巴，重复你的学说，他的学说不太难。说是啊是啊，非呀非呀，会变成人吗？学会所有语言，却忘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了什么才能存活？随着你们都变得刻薄，富的孩子得不到糖果。我说了什么才能逃脱？随着你们人群中漂泊。 过你，却说他，却说不太难。早知道是非呀非呀会变成什么，学会所有语言，却忘了自己的想法。 黄家怡最新钻石当中的作品啦，头先有念细念，跟住呢一首简嚟系学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泰国传媒报道，当地确诊第四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泰国女性，是首名确诊的泰国人。她去年年底曾经到过武汉。报道引述泰国公共卫生部消息，表示患者73岁，去年年底曾经到访武汉，目前在佛统市一间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正在好转。她早前返抵泰国的时候，因为发烧被隔离，其后确诊。泰国境内已经出现的四宗确诊病例，三人是中国籍，其中两人已经康复返国，第三人正在当地接受治疗。泰国公共卫生部说，目前当地疫情可控，并已经采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澳门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52岁武汉女子，正在接受隔离治疗。她在星期日经关闸进入澳门，曾经乘搭发财巴到置地广场和两位朋友会面之后入住酒店，大部分时间留在酒店赌场。当局已经找到患者两位朋友，两人正在接受隔离。澳门卫生局局长李展润说，会公布患者乘搭发财巴的时间，其他人如果在同一时间搭过发财巴，可以到医院接受检查。他又说，应该可以找出患者在赌台边一张，在赌场边一张的赌台逗留的时间最长，会为相关员工检查。澳门当局决定采取相应的卫生措施，例如进入公共部门的市民要量体温，所有赌场的员工要戴口罩，所有口岸旅客要填写健康申报表，不鼓励旅行团前往武汉。旅行社如果有前往或者是来自武汉的旅行团，要向政府通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荃湾区议会会议，他发言之前，一批民主派区议员向他播放警员在公众活动执法的片段。邓炳强说，只是看片段而不理会上文下理，相当危险，因此不可以看到事实的全部。他又说，目睹有区议员贴出侮辱警员和他本人的标语，他不会放在心，认为做法只是显示有关人士的修养，只是识讲粗口和侮辱。邓炳强又说，上星期出席中西区区议会期间，有区议员以辱骂和发泄态度对待他，他被区议员指骂并无所谓，但不想留于指骂，浪费市民时间和与区议员真诚对话的机会。邓炳强说，昨日各区的集会活动中，有5名15岁以下学生被捕，包括涉及藏有铁锤和向柜员机喷漆，认为被捕年轻人受人鼓动，亦都是受害者，要谴责在背后鼓动的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三次保证，不会以香港的示威情况为由收紧对香港的管治。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林郑月娥接受彭博新闻专访，她反驳外界猜测习近平会因应香港的示威收紧对香港管治的讲法，指出这些猜测都是不真确。 林郑月娥在专访中强调自己会紧守岗位，不会辞职。她又向国际投资者保证，香港虽然面对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但仍然维持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6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87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2升5.8，小米集团13.9升1.16，阿里巴巴218.6升2.8，盈富基金28.55升4毫，中国平安95.95升1.55，美团点评108.5升2.7，中国移动69.5升2.55，中芯国际16.12升1.12，友邦保险82.8升9.5，华夏沪深347.2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03，瑞士法郎0.97，澳元0.684，加元1.308，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6。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1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438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48美元，卖出155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啦，較早前喺蝴蝶谷道去長沙灣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中快線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帶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嘅，車龍一路排到上龍翔道近風力樓。咁就喺蝴蝶谷道去長沙灣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中快線有意外，龍尾去到龍翔道近風力樓。咁至於較早前咧喺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濱道公園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車龍一度消散，而家龍尾咧去到近麗港城。而在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柴灣角慢線的意外亦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就回復正常。另外在港島堅拿道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洛克道的第一二線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不過一帶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擠塞，現在堅拿道天橋過海和去灣仔北角方向都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的，受到車多影響，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實施間歇性封閉的措施。現在洪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只是隧道入口一帶比較車多，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和富中心。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龙尾在太子道西，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沙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在公主道桥面，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现在交通是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铜奖 石咏丽 SuperS， 银奖 周国贤， 金奖 陈建安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 冯允谦，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张敬轩、 DJ 林依文、Edgar、方浩文、斯洛沙、Carl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德哥 德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折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得到位置 Turn the radio on R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翻嚟骚动音乐啊！头先咧就讲咗啦，我哋今日嘅嘉宾系黄嘉怡啊，都介绍咗佢最新嘅专辑。咁头先都讲咗少少嘅，就话阿 Sophie 谂住2020年比较多时间都会停留喺台湾做音乐。 咁但系你选择嚟紧会花时间留喺台湾，有冇一个特别原因呢？ 其实同我上年去过表演有关嘅， yeah. 因为之前做咗一次金音奖嗰个音乐节， 系 咁、然后亦都同过十一去嗰度做专辑卖针啦。 Yeah. 咁所以喺嗰度結識咗啲朋友，咁而我之前做美麗新世界又係喺 Google 啊咁揾咗黃少翁，咁變咗我覺得係好似有個緣分係喺嗰度咯。咁我其實有考慮過，不如都係留翻喺香港安安全全，咁又有屋企人喺度啊，朋友又喺度啊，你哋又喺度啊，咁咪唔使搞咁多嘢啦。咁但係我又掙扎咗一排之後，我又覺得好多嘢要繼續行落去囉。咁、我要繼續行落去嘅方式就係我要繼續去發掘一啲我覺得啱嘅嘢囉。咁而咁啱啱嘅嘢又好似存在喺台灣喎、因為我嘅創作嘅我希望創作嘅夥伴或者我喜歡嘅音樂人又喺嗰度。 Okay. 然後一啲我想參加音樂節又喺嗰度。咁我喺嗰度參加完金音獎，我覺得哇啲人好犀利，即係我見到好多唔同哇 heavy metal 即係啦咁樣，然後又有 R&B 又有 hip hop， 即係佢哋嗰度反而對於音樂嘅種類嘅接納度係都比較闊，咁我就變咗好。即係好想學咯，即係我好想喺嗰度同人合作咯。 係、okay, 一個浸淫或者係創作、或者係刺激自己嘅一個過程，即係花個 去流放咁樣咯。 我幾期待佢去完台灣之後會有啲咩新嘅作品生出嚟嘅。嗱，因為我哋頭先講咗咧，譬如學樹我講咗啦，咁而家拍緊嘅厭世念啦，應該我先講厭世念竟唔環保啦。咁 點解啊？ 我睇佢 啦，知啦。 我睇佢個 music video 啦，係 咪啊？ 跟住見到佢嗰個打橫伸延嗰個頭啦，跟住話：哇，幾多？係 我嘅髮型師嘅創意嚟嘅。 但係個 MV 係有型嘅， 但係真髮嚟㗎， 係真髮嚟㗎、但係 T 到爆咯，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 T？ T 即係打橫嗰個 T。 唔係即係英文字， 英文字 T 我知 即 係佢 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叫 T 嘅，可能 tear 咯係嘛？我唔知道，即係總之咧、你攞住把梳，然後扯住啲頭髮，然後逆向咁樣 梳 令到佢擦，咁啲髮質全部都變到極爛， 係啊， 咁就變咗好厭世嘅個頭咯。 哦， 咁就咁樣撐起，然後就瘋狂用 hairspray 用咗成兩支， 係啊，同埋係咪 係啲臭氧層即刻喺我個頭頂度即刻出咗層， 係咪一 shot 落㗎？ 一 出落㗎，嗰個 MV 係我係覺得拍得 好 poetic 啊，係 超辛苦㗎、原來因為我呢個係我第一次合作嘅導演嚟嘅，咁、叫 Crystal。咁我自己覺得 one take 係要好多心機去度，因為有一個 佢我唔識呢啲嘢啦，但係佢有一個 assistant 嘅導演咧，係要數住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然後所有走位咧係要計好曬，你嗰個 camera 點樣喐啊成，跟住去到最尾我係哇，原來出到嚟個效果係咁 smooth， 係， 咁我覺得好正咯，即係呢啲係我夢寐以求。即我啊，都買唔到嘅嘢咯。 係拍咗幾耐啊？成程 我其實我係一次過拍兩個 MV 嘅，咁但係一拍就拍咗廿幾個鐘啦。 哦，所以你明佢嗰個厭世臉係點樣出嚟啊？係個 MV 係 啦，你試下做嘢做廿幾個鐘，做廿幾個鐘啊，日日 OT。 喂，但係聽你聽講係咪嚟緊會係有下一 plug 啦？即係 official 叫月光族。 係啊，月光族。 嗯介紹下先。 月光族另外個名叫 Do We Care 嘅。咁因為我自己一開始寫首歌係嚟自一個好覺得呢個世界比較冰冷嘅，咁我都講我之前嗰個情緒係比較 dark 嘅，咁、 yeah. 然後我將呢個 demo 就俾咗樂兒啦，跟住樂兒就話、不如我哋寫月光啦，因為月光係夜晚，通常瞓唔著嘅人先至會睇月光，咁同埋另外就係食嗰個字就係、是。月光族就係講每個月我哋永遠都會 使 曬錢啦咁樣，咁我自己本身都係啦。咁月光族除咗講我哋嘅錢係使光之外，仲有我哋嘅精神每個月都被耗光， yeah. 即係被呢啲咁樣嘅橫行嘅資訊。因為我自己一開始我話個創作原點就係講資訊嘅世界嘛，而且我哋每一日俾佢 consume 嗰個狀態，咁、所以變咗出咗嚟就用咗月光族去做一個比喻。 我翻开了也有花纹中的眼眉，我走到街上微笑着，却忘记了会疲惫。我挣的薪水刚好让自己发霉，撕开了一个月份，有一张纸白白。原来成为了月光的族类，岁月两万正是为了再破碎。 No no no， 一生错过破了你吐开的玫瑰，一定是我们过得太狼狈。 Do we care 幾首歌，其中一個表現就係咧，佢啲歌名或者改嗰個題目咧，其實佢想講嘅係食字得嚟有深過本身有個意思嘛。 Yeah. 所以咪好多拗撬咯，因為每個點講咧，樂兒寫嘅時候又有一個角度，然後我去唱嘅時候，我又原本嘅 demo 有某一種情緒，但係我要點樣又有自己嘅情緒，又包到佢講嘅嘢，然後我仲要喺編曲上邊。製造到嗰個音，製造到嗰個我叫做 soundscape，即我係好希望大家一聽呢一隻碟嘅時候係去咗殘嘅世界，然後再翻翻嚟咯。即可能大家譬如好厭世啊，或者真係好攰，或者好需要一個宣泄嘅時候，有一個出口咯。咁亦都係我自己去一路做音樂以嚟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我嘅專長咯，就係、是、我好能夠將我自己嘅情緒，或者呢個係我唯一嘅方法處理我自己情緒方法，就係將佢變成聲音，將佢變成一首歌。係 ，OK。咁所以嗱，呢一首歌想你講，譬如月光族有個本身嘅意思啦，但係擺佢喺頭，有冇特別原因呢？ 因為呢一首係真係我創作成隻碟個 concept 個原點。 OK， 英文版叫 Do We Care， 因為我就覺得。我覺得大家都好忙，然後所有嘢都好快， yeah. 然後我就會成日都質問到底我哋 care 唔 care about 身邊發生嘅所有嘢咧？ Yeah. 我哋到底有幾 care 咧？咁咁所以呢個係由一個問號出現而去延伸嘅創作。咁所以最尾點解叫殘，亦都係因為有一種我覺得係 incomplete 嘅嘢嚟嘅。Yeah. 即係呢隻碟我做完之後，我都仲係有對呢個世界好多問題。 因為剛才我們講的是開頭的 track 月光族，那我就會問，那 end track 啦，就是三木， 是啊，都有意思的。其實三木呢是講緊第三隻眼睛，咁都係啲比較 artsy fartsy 嘅嘢啦。咁又係我原本的 demo 呢係講 change， 即係我話我哋一定要去接受呢個 change 咁啦。咁係有一種我覺得個聲音氛圍啦，因為我之前成日都聽 FK Twix， 咁我就好希望啊點樣可以將一種好 mysterious 嘅感覺擺喺音樂度呢，咁就自己係咁喺度整啊，係咁喺度 experiment， 咁就出咗呢一首歌，跟住死呢首歌點樣做呢，咁後屘我就 keep 咗好大部分係自己嘅編曲、 yeah. 然後就交咗一啲俾邵雍做，跟、住然後阿 Yvette 好笑，佢話佢收到呢隻歌之後，佢係笠住咗個皮，先至寫到歌詞。因為佢話首歌，我諗你要聽嗰首歌，你就會先至感受到係一種好神秘，有一種好浸喺某一種力量嘅感覺啦。我唔識講，係有少少 spiritual 嘅感覺嘅。咁所以 Yvette 話佢係一定要笠住咗個皮，然後成個空間黑咪掹，佢先至寫到三木咯。咁、三木當然係講第三個眼睛，就係講覺醒咯。咁所以呢一個係由一個比較叫做覺得世界好冰冷，然後慢慢行唔同嘅殘缺，然後再去接納呢個殘缺。當然，我覺得都仲係好 dark 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去面對一啲 dark 嘅嘢之後重生嘅一個過程咯。咁、所以去到最尾係比較 symbolic 同埋比較 artsy fartsy 嘅，就去完咗佢咯。 係，俾我用咗一個好膚淺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做咩啊？有咩嚟㗎？ 厭世死港女。個男朋友唔 care 我，所以我想問，仲會 care？ 你唔 care 我咯，咁所以我覺得你要接受我哋中有個 change 咯。 我哋有 change 啊，我哋個 third eye 啊， 其他又唔理你個 R 音可唔可以冇咁重？ 好啱數啊，其實最尾就係想表達啲咁嘅， 就係因為 分手啦，要分手啦，就係 做個男朋友 離開呢度啦。 誒，離開呢度咪就係佢而家個狀態咯。係 啊， 一走了之。 係啊。 我在拼命爬上那荒芜，错误的旅途，熟悉的路，等着的人，对着的图。我在拼命翻身不碎骨，生活要比这一直厌恶，我们原来变成独眼的鹦鹉。视线模糊，可头又痛了，又再伤了眼目。我才发现楼房多坚固，正确的语言，对的解读，后面的人已经充足。发现自己自爱多重复，回归的身体得到祝福，付出付出，前面的人为何痛苦？ 是淹没。 喂，咁所以就会带住呢一个新嘅专辑啦，就系开展你嘅2020年啦。 系， 咁亦都可以系又系俾系新一班嘅观众群。去到有認識下你嘅音樂、 其實我會帶曬我自己過往，譬如 Sophrogi 啊、Quarter， 我全部都會去做一啲巡演嘅。其實暫時我都安排咗三個 live show 噶。咁喺台北嗰邊，因為台北嗰邊咧又真係多啲地方可以做gig嘅。咁、當然係比較細嘅場地。咁、但我覺得好多時候就係需要咁樣由零開始。再慢慢儲咯， OK， 我幾期待啊！ 我期待啊， 我都期待啊！ 港女， 我哋三個一齊期待啊！ 台妹有一日翻台灣去睇佢做 live show， 好啊，好啊，好近啫嘛！而家買機票啦， 黐線，一個零鐘頭機啫嘛， 係快過柴灣出， 係啊，快過呢度去元朗啊，係。其實我頭先做文字訪問咧，我係講咗一句我自己都覺得幾鼓勵、幾勉勵嘅嘢嘅，就係雖然呢一隻碟係一個殘缺嘅過程，咁但係我揾到個出路就係要繼續做咯， yeah. 就係你繼續行咯。咁我覺得我下一步就係咁樣繼續落去，先至揾到之後嘅出口咯。咁所以我希望每個人都係喺而家咁動盪嘅時代， yeah. 繼續咁樣去做咯。 Okay, 完美呢、這個結局。 Happy ending 啊 ！Happy ever after， 我幫你踢啊！ 佢都會踢翻 Frozen 嘅唱嗰首歌。 啊！救命！Into the unknown， 但係真係行緊 Into the unknown 喎，有 我知啊，係都係你噶嘛， 都係我嚟㗎。 我知啊，係 只不過換咗個樣啫嘛， 係啊， 變咗西方嘅面孔啦，真係。 我哋今日喺殘呢一度完成咗呢件事嘅。 係啊，完成咗呢個 ritual 啊。 係啦，黃嘉怡出咗佢新嘅專輯啦，叫做殘，係啦，咁啊，期待你嚟緊2020年。新的一個音樂的方向 好啊 okay, yeah, 多謝你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我就是喜歡跳舞你就是喜歡跳傘讓我送你去你的包請你送我軟的車我只要扬起頭髮你需要带着装备 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唔系喺今次呢一张嘅专辑入边嘅，而系咧头先佢都提过咧，就系有一首歌咧，将佢带到去台湾嗰度嘅唱下 show 啊，唱下 gig 啊咁样嘅，就系呢一首啦。王嘉怡今日李十一嘅 You Jump I Jump。 退休，同时辞任董事局行政委员会主席和薪酬委员会成员，2月4日起生效。公告指，作为母公司股东之间的建议股权重组一部分，陈国强已经就出售股份的权益签署有条件买卖协议，交易需要向通讯事务管理局申请和获得必要批准。交易完成之后，陈国强不再持有电视广播任何股份的权益。公司表示，陈国强和董事局之间并无意见分歧，亦都无涉及辞任的其他事项需要股东关注。陈国强2011年4月获委任为电视广播非执行董事，2015年成为董事局主席和行政委员会主席。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5点，升339点，总成交金额9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2元，升6.6；小米集团13.9，升1.14；阿里巴巴218.2，升2.4；盈富基金28.6，升4.5；中国平安96.05，升1.65；美团点评108.2，升2.4；中国移动69.45，升2.5；中芯国际16.1，升1.1；友邦保险83元。升1.15，华夏沪深346.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41，瑞士法郎8.004，澳元5.314，加元5.943，新西兰元5.12，欧元8.6136。每百日元对港元7.0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3。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1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4,38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11美元，卖出1,55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跟进，较早前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基业街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啦，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ss。咁就系较早前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基业街系曾经有意外，但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丽港城同埋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ss。另外，较早前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快线同埋中线意外都清理好啦，龙尾排到龙翔道观景台。之前大围积辉街嘅水管维修就完成咗啦，而家去大围道方向，近住金禧花园慢线系解封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住天美道；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江西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排到柯达大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文芳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

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诗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不半桶和我沟通，后里似炭火雪地来赠送。这么精美，愿酒通所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句，一种香气，走过同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如勾起。 酒咧，你系睇得出一种年代感嘅，即系以前咧，通常过年过节嘅时候咧，电视有一种诶广告嘅，即系卖嗰啲 XO 啊，即 系 嗰啲咧， 我以为 送礼显派头， 而家通常都系叫你送鸡精噶嘛， 而家冇啊，而家都有酒嘅广告嘅，不过冇嗰个品牌啦，咁样样啦，但系而家所以先有时代感咯，即系近几年轻嘅系呢一种啊嘛，威士忌啊嘛，系啊，搵嚟有布志伦啊，新嘅呢首派台作品。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好啦，嚟到星期三啦，揾你介绍下啲华语歌。 哇，呢次劲啦，咁样系一 隊有几劲， 系乐队嚟嘅，叫做佛跳墙。 系哦。都贺年菜 系啊，冇错啦，就新年嘅时候 系 咁，其实系六个人嘅，咁就五个男仔，主音系女仔， 系 咁呢个系卫斯啊嘛，之前话佢最呢个心目中心仪嘅呢种嘅乐队嘅组成， 哦 ，OK 系啊，就是、一个女仔，咁其实个女仔咧，大家就应该比较熟啲嘅，戴佩妮， 哦， 系啦，咁其实台湾好多歌手都系有咁嘅身份，好似萧敬腾都系啦，即系佢有佢自己独立嘅时候 solo 啦，咁另外佢都有狮子合唱团嘅嗰个主音嘅身份， 系 咁样。咁其實你會你聽啲歌聽得出嘅，即係當佢自己發展嘅時候咧，同埋佢係樂隊嘅成員嘅時候咧，其實個音樂唔同啲㗎。係 啊， 樂隊嘅時候嗰個係會再搖滾多少少。 係， 咁可能佢自己唱嘅時候冇辦法，即係有咁嘅底啦。 係。 咁今次介紹呢張碟咧，就係、是、佛跳牆第四張專輯，叫做 BJ Four。 OK， 国语就叫做 BJ 四，它意思，我个意思就系讲， 它的意思是， 系个意思就系不解释，不解释，嗰、那个音就好似嘅，用国语读系啦， 不解释， 系啦，不解释，咁咧其实首先 做访问就难啦， 系啦， 点解你讲呢个名嘅？ 真系好难啊， 谂住讲， 系啊，佢新闻稿入边真系讲噶，就系话 就三只字系嘛， 系啊，唔好问佢点解会写呢一首歌啊，点解做呢个主题啊，就系、是、其实好多嘢都系随心而嚟，真系冇得解释， 但佢解释咗啦。好多都系随心而嚟，咪解释咗咯。 你真系好认真、啊， 小学鸡嗰啲记者咧，你话唔解？ 咁啊，第四只碟啦，有 我哋净系讲啲华语歌手先可以咁。 系啊， 香港啲歌手嚟真系尽量有礼貌啦。 我哋都系 係一啲冇膽匪女。咁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係 live recording 嘅。 係。 係啦，呢個係好難一件 事。有冇得解釋啊？佢哋有。 嗯，咁我解釋下啦。佢哋唔諗住解釋，咁我解釋下啦。 係。 咁其實咧，喺 live recording 嘅好得意嘅嘢咧，就係如果你係自己唱，即係你係一個。自己一個歌手咧，咁其實冇咁難，即係你唱咗你重新嚟啦。 係、啊、 但因為佢係一個六人嘅 band 嚟噶嘛，所以都係現場錄嘅時候咧，我睇新聞我覺得好得意嘅。佢哋話其實係好緊張，因為只要一個人錯咧，就大家一齊。即係攬炒咁樣一齊聚嚟過啊嘛！ 唱 live 你都係咁噶咯， 係但係 live 可以錯，因為你完咗就完咗，但係你呢啲真係要六點要賣噶嘛，咁有啲擔心嘅。咁佢話佢哋直情咧係去玩塔羅牌啊，即係問塔羅牌邊個最容易出錯啊咁樣，咁然之後揀咗邊個出嚟咧，嗰個人就會特別小心啲咯。 呢啲係呢啲又講唔多嘅，即係碟嘅 concept 就不解釋喎。係 咪好好令？ 咁佢哋應該隨碟就附送一個塔羅牌啦，係啊！你想知點解啊？問啦，自己問牌啦。咁样吓， 其实我哋对啲华语歌手唔会太冇礼貌， 唔系啊，都唔系唔好冇礼貌啫，系OK 啊， 系我系我嗱，咁但系点样？我今次想介绍只碟咧，除咗呢入边有几首歌我都觉得几得意之外啦，另外系嗰只专辑嘅设计啊， 系 系啊，咁我哋听咗歌先啦，同埋一 翻听歌先啊，好好好，你拣边首啊？只碟 系啦，呢首歌咧就系佢第三 part 嚟嘅，咁叫做《没人再听》，佢就想讲呢个社会呢个时候咧，我哋个个都会觉得，哎呀，我好大压力啊，哎呀，我好惨啊，咁样，但系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净系挂住讲自己嘅嘢，其实冇人听你讲紧啲乜嘢。 系啊，我哋想听。不过你不解释啫嘛， 去歌啦。 真不如别躺下来，而不是悠悠的青草地。只不过散不回来，而不是可缺的心态。无法洗面被识破的锅，伪装成表面崩坏，心灵装载多重的伤害。阶段依赖，没人再听。告诉我 啊，其實香港都應該多翻少少女 rocker。 係啊，同埋呢一首歌咧，我記得佢哋訪問當中都有講過嘅，係啦，唔解釋啊，但係都解釋咗好多啦，就係、是、你聽其實樂器嘅部分咧，即係尤其是樂器 solo 嘅部分咧，係好複雜嘅，所以呢首歌咧係一共錄咗兩日嘅，就不斷 retake 咁樣。 但係佢嗰個吉他令我諗起足球小將， 佢哋話係似賭神喎，係 即係有嗰種年代感喺中間咯。 其實呢首歌咧就係每個樂手都攞咗自己最中意嘅音樂 reference 擺入去。 哦、 就是、有呢種效果， 已經幾有個效果啊！但你話想講下隻碟嘅， 係啦，我要講一個更加得意嘅地方，就係佢隻碟嘅設計啊！咁其實隻碟咧就係用幾個硬紙板咁樣串起，中間用啲膠片連住啦。我以為就係咁嘅設計，點知我睇即係上網 search 佢哋開箱文，即係教你點樣玩呢個咧、啊。我唔知道香港叫乜嘢，台灣叫做翻山版啊！呢個係一個遊戲項目嚟噶，你知 翻山版 係啊？即係你知唔知你啲小朋友咧，只要你一轉佢咧，嗰、那個嘢佢識自己跌落嚟噶。 哦。 我唔知 道，一阵你拍条片摆上去个 page 嗰度，我唔知点解释呢单嘢。 呢件事真系好神奇，佢用语言系解释唔到，咁佢设计咗咁一样嘢咯，系、 哦、 有啲佛嘅原因喺入边嘅，就系一种循环咯。 系咯，循环啊， 轮回啊，系咪应该叫循环系演唱会啊？ 轮回就系死咗之后嗰啲，你谂清楚你想讲咩？ 嗱，我知新年流流咁样讲呢啲，但系其实佢个意思咧，真系有啲咁样嘅，因为你睇呢一边咧，系一个比较佛少少嘅人嚟噶嘛。 系啊，五张纸砌埋就系一个完整嘅人咯。 系啦，咁另外个五张纸咧，其实就系 揸住个永生花咁样。 系啦，咁 样。哦， 所以其实佢即系表女嘅嗰个挣扎位咯。 哦 ，OK 啦，因为你影咗相，我唔知点解释。 系好复杂啊呢。 你拍条片就。打上系啊，但系呢队乐队叫做 佛跳墙啊，系新年最啱噶啦。 新呢一张新碟叫做 BJ Four，OK、okay。咁你讲呢碟嘅设计，咁香港一定揾呢个表表姐出嚟噶啦， 不计成本啊，佢都 不计成本啊。咁梗系讲 Juno 同阿 K 啦，好大本。 系 你拎嗰只碟出嚟，入面可以装第二啲嘢，摆钱啊，定系嗰啲 OK。有佢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啊，郑安琪嘅《我在阳台上看你》。 似宝石奇满，很怕要回家报到，唯有站在楼下，像倒数一紧紧烟尘，独自透风。好如第三者旁观，望到我郁闷。直到你敢开门，这画面太震撼，动摇无穷。我怎么去掩饰你畏惧像判官？直插我心，如何牺牲，如何艰辛成家？如今竟吓你憎。淡似几根，眉头几深，烟完成几根，便能成就这千斤重感见人。教我怎奉承你，关心到半句亦像盘问。白费苦心，从前新生沦为扭曲人生，便假装摆设品。来到不堪，原来不甘，心如何交心？少一点恻隐，便会讲出对我嫌弃。沉默就至今，磨利这口针，埋在我的心，挨着痛青筋，看尽我的心，明谢你好心，仍负责亲身接吻。我每天琢磨的你，似乎另有 直插我心，如何牺牲，如何艰辛成家，如今竟刻你憎。担子几斤，眉头几深，依完成几斤，便能承受这千斤重感结人。教我怎奉承你，关心多半句，亦像盘问。白费苦心，从前新生沦为呃促人生，便家中摆设崩。来到不堪，原来不甘，心如何交心？少一点恻隐，便会讲出对我嫌弃。沉默就似金，磨利这口针埋在我的心，谁拔去都手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荃湾区议会会议，他表示警方过去七个月有个别事件有做错的地方，警队会处理内部的不当行为，包括纪律复检。荃湾区议员潘朗聪要求邓炳强交代警方过往七个月是不是没有做错过一件事。邓炳强说，过往七个月警方有不少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会处理警队内的不当行为，亦都没有提过警方从来没有做错，但他不认为警方曾经暴打市民。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荃湾区议会会议，议员伍显龙表示，现时仍然有前线警务人员没有出示委任证或者是遮盖行动呼号，质疑邓炳强管不住前线警员，询问他会不会整肃警队的风气。邓炳强说，同意警察有责任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展示委任证、号码或者是行动呼号，如果没有特别原因而不展示，做法不对。他透露警方正在进行纪律复检。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进行反走私巡逻的时候，怀疑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翻沉，三名关员殉职，两名关员受伤。一艘怀疑涉事的走私船事后被拖到水警大榄涌基地。消防话，殉职三人当时都有着救生衣，暂时未知道翻船原因，要进一步调查。中联办负责人对三人殉职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深切慰问。负责人说，如果特区政府有任何需要，中联办将会尽力提供协助。澳门确诊首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52岁女子，当局将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增至三人，除了患者的一对朋友夫妇，这对夫妇的一名女性朋友亦都要接受14日隔离观察。今朝早曾经协助寻找密切接触者的4名司警人员，要由消防员协助消毒。患者在星期日经关闸进入澳门，曾经乘搭赌场专车到置地广场和朋友会面之后入住酒店，除了到附近的食店用餐之外，一直留在赌场。他昨日傍晚到山顶医院求诊，今日凌晨确诊。当局向患者曾经停留赌场的员工通报，如果有需要会为员工做病毒测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除夕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下午温暖，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4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8,341 点，升355点，总成交金额101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1蚊，升5.6；小米集团13.9，升1.14；阿里巴巴218.4，升2.6；中国平安96.05，升1.65；盈富基金28.55，升4；美团点评108.3，升2.5；中国移动69.4，升2.45；友邦保险83蚊，升1.15；中心国际16.1，升1.1；华夏沪深347.15，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4，加元1.308，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1，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1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44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64美元，卖出155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松屋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喺公主道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界限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嘅，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靖屋游泳池。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 2084作曲 Howie Dear Jane， 作词林宝，主唱 Dear Jane。 Tonight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Edgar 江海嘉。 老少平安，作曲及作词蓝奕邦，主唱周柏豪。 百年树木，作曲伍卓贤，作词林若玲，主唱张敬轩。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骚动音乐。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 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如初。 下昼嘅四点四十四分，我哋有 Rubber Band 呢首嘅作品咧，都可以话系记录咗香港嘅2019年嘅。作品嘅名称叫做《漫长》。13年前有另一首嘅作品记录咗香港嘅2003年。 当美军要开战时， 替你报许多次，你的嘴角有恨意，或者声线有含义。跑啊跑，你使我留意所有动荡大事，谁又无辜死于杀死，何以争拗之？提及那七一遗愿的足迹逐寸铺，明白你强忍的笑容为现场骄傲，怀念陨落巨星，但愿未提到，仿佛你也想哭诉，这一生也未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一刻先知我未来能从新闻中看到，你要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不枉费你辛劳，愿你跟我亦进步。听见的也都皱眉，大事该找真理，更必须振作士气，要当主播却别生气。转眼间已经到零四，三百日会未，我跟你都见证大事，沦为好知己，让你为到过为讲的数，却像泡汤，有几多真相又将调查所讲？其实你若下班，东正激狂放，滚石你有否观看？这一生也未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刻先关心你仕途，我却衷心的渴望，你快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都知道有公道，能发奋便回报高。终于分手了报道，并没有讲，只讲到有没有阳光。谁是世上留底，亦留恋这地方？你我都紧守岗位，哪怕没人在看。一点钟我独坐客厅等新闻报道，这晚也正是我生日。想看到你的笑容，我是你的观众。 欢迎有林夕填词，梁汉文的这首作品《新闻女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啊，究竟个时代是不断变紧，还是个时代不断地重复自己呢？跟住我哋有呢度嘅乐队啦，咁啊，佢哋之前有几首嘅作品咧，都系一啲男人嘅集体回忆嚟嘅。写过有高达，写过有漫画，嚟到佢呢首嘅新歌咧，用交友 app 去到写一首嘅情歌。Yellow， 附近的人， 停在马路那边的人，迎面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胡乱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

时候五月天的这一首温柔啊，同一时间孙燕姿在2000年出道。2020年的1月1号五月天就发布了这一首和孙燕姿合唱的最新版的温柔这一首歌。五月天的二十周年演唱会上边，孙燕姿都做了嘉宾，合唱了这一首作品。除了纪念这一段二十年的音乐之旅之外呢，昨晚我留意孙燕姿的 Facebook 呢，都有个新的消息宣布了，就是孙燕姿出道二十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即将就会同歌迷见面了。 就在日落以前我们会再见面，地球不管多远，和你一起去冒险。 叫守护永恒的爱，都是孙燕姿最新的作品。 直到邂逅了你，我伸出光的翼，就把秘密全都破解，继续挑战这新世界。 主题咧就系呢一首歌啊，守护永恒的爱嘅第一句歌词，就在日落以前。